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心跳强烈的震动，把球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 需要导航， 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舞跳啊，呼吸到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跟着梦的节拍，蹦蹦鞋子加速带着我飘走，开过那些是对的挫折，过完压着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 你到底要不要 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惊呼，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等你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球，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划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走，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想，这是我的穿上鞋就走，带你到未来， 跳一跳 不用想不开， 跳一跳 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可怜 北京时间7:04，站起来跳一跳，活跃一下神经，然后唤醒。哎，不，你别真蹦！我的天哪！大家知道刚刚在直播间发生了什么吗？我旁边地震了。1.5级那种。 怎么有那么夸张吗？ 不是，我说蹦，你就真站起来蹦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经常大家说，我就早秀的时候呢，就早安快躺。早安快坐。就是就差早安快蹦了，对不对？ 是。那8:05的时候，好不好？7:05在这边旁边， 我也是配合你。刚才一说蹦蹦，我立刻就蹦起来，是不是啊？ 那这样吧，你配合一下我，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因为今天早上的这个温度，还有今天的天空，还真的是不错呢。 太棒了！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为什么我今天要蹦蹦呢？是因为今天早晨的温度真太适宜了，今天外面的阳光简直太美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19度。今天白天的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而午后呢阵风的风力将达到5级左右，同时呢山区还会有短时阵雨出现，注意防范。但是今天呢最高气温预计在29度左右，紫外线强烈，体感偏热，防暑防晒还需要引起重视。那样 那太需要引起重视了哈。 是，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抹一层隔离再出门，就是抹一层防晒，以前我都是不洗脸就出门的。 你不是有段时间是带一层冰袖 啊？对，也会带也会带，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感觉这个就是紫外线还挺严重的啊。但是也要提醒大家，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不佳，近期还是不要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具体的预报数值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可以达到5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也是多云转晴的，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我发现了，就是在夏天即将过去的季节，每天呢只要升一点温度，我就会很开心，就觉得好像夏天的尾巴被紧紧的抓住一样哈。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有一波小耳朵也被我们紧紧的抓住了。 怎么说？ 我发现我们的小耳朵有一部分啊是成候鸟趋势的， 候鸟 就是在寒暑假的时候， 感觉你马上要唱出来了 啊！因为没有就送小孩去学校嘛，可能起得没有那么早，但今天一大早张 MQ 就过来跟我们报道了，假期结束，开学快乐，第一次签到前三名哈，新学期好的开始。 是， 我觉得这应该是老师吧？就8月26号，学生们应该还没有正式的开学。 嗯， 我不太了解情况哈，可以各位家长可以给我普及一下， 来跟我们说一下哈。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第一次签到前三，在早秀都能挤到前三的话，那你这个新学期是一个好兆头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 Michelle 小米儿，第二名是蒲公英，第三名张 MQ， 第四名晨晨，第五名是宋丽宝姐姐。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飘的云，第七名刘晓春 LQ， 第八名终结者次第四，第九名港岛舅舅 XX， 第十名 A95。 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不要做大家的情感树洞，不聊情感题了啊。连续好几天的这种苦情歌单啊，今天要给大家来一来励志歌单。 静宇好像也被挖掘的差不多了，那点小小的苦情歌单啊， 我苦情歌单很多， 还有好几趴呢。你这个人有多苦？我不管你的心里有多苦，今天我们就不要太苦了哈，因为今天我们有视频直 播，多苦？ 对，我们今天有视频直播来的哈。 今天是周四，待会儿依然会带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 对， 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还有抖音，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 还是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嗨，大家好，我是大佐，欢迎收听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将走出舒适圈，不聊曾经感情的悲伤，让我们勇敢面对，向未来说嗨，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 行了，这鸡血打不动了啊。今天的话题呢，不要往歪了曲解，能量要正，心态要稳。 今天来聊你为了达成目标对自己能有多引号狠引号币，为了明天更精彩的人生努力加油。 左啊，他们家的有个皮革厂肯定倒闭了。 你昨天不是说人家没有反转吗？今天给你反转 A 反转 B。 关键我今天不光听到了反转 B， 还听到了 括号 B 引号 B。 对引号 B 哈。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了达成目标你曾经对自己有多狠。马上也要开学了，你看张 MQ 跟我们说，对，我是老师，因为老师要提前开学做一些准备工作，迎接小朋友的到来。 对， 那可能比如说你在准备高考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辛苦，那马上就要迈入到大学校门当中了，是不是也有一些期待？这个时候进入到学校当中，感受到这种色彩斑斓的大学生活，然后看到这 色彩斑斓的黑吗？ 色彩斑斓的大学生活是色彩斑斓的黑吗？ 不，人家马上进入教，马上进入大学，结果呢达成目标，就忽然就是怎么说呢？想 就回想 过去，想今朝，我此起彼伏啊！然后呢，我就想起了曾经对自己有多狠。周周已经预定了今天一个话题的答案哈。周周说，今天答案当中一定有某女主持考研的光荣岁月。 哦，我对自己有多狠，不仅仅局限于在考研这一件事上。 那我们来听听你到时候有其他的什么事情，好不好哈？ 来自陈雪然，《无名之辈》。 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人 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身很累，也许卑微。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很狼狈，也许卑微，受无畏，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继续追，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也许很累。 来自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当中非常燃爆的一首歌曲，来自陈雪然的《无名之辈》。很多人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无穷的力量，觉得扶我起来我还能拼。 扶我起来他是咋了？摔倒在地吗？ 没有，就是很累，想暂时歇一歇。 我觉得今天这期话题跟我奥运期间做的那些专题特别特别搭配。你要早说话，我今天也来一期，给我自己来一期《无名之辈》。 对，为了达成目标，月月鸟曾经对自己有多狠呢？ 对啊，就是你看毕小美说那个郭大爷为了瘦下来快跑快说快躺快坐，他对自己有多狠，这是不拿我们当回事吗？你也不能这么说，我也有跑过，你看我刚才配合他蹦了蹦，对不对啊？ 就蹦蹦都没有蹦了蹦就蹦，然后呢 就对我蹦就被人拉下来了，你说也挺难的哈，生活哈， 大家珍惜一下我好吗，我的生命安全。为了达成目标你对自己有多狠，丹博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说，六七岁的时候想要一辆小朋友骑的那种自行车，我妈妈说如果你能学会跳绳连续跳十下就给我买自行车，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练习跳绳，练到小腿都跳肿了，我姥爷心疼的不行，还说我妈妈说孩子要你就给他买，干嘛还要跟他做交换的条件。但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学会了，我也得到了我心心念念的小自行车。哇，六七岁的时候就这么有毅力了。 对，而且我觉得一个小朋友就为了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能够一直去坚持这件事情，确实能扣看着此子必成大器啊。 嗯嗯，还有 Istar 摸摸说对自己有多狠啊，可以问一下我们早秀的郭PD坚持 持多年的早安快跑，这毅力简直是杠杠的。 嗯， 失败一次月月鸟养成记，再重新开启一季月月鸟养成记。 对，你说是那么多年呢，为了给大家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想如果养成的话，这节目就没有了、 嗯、 啊，所以呢，就一直想一直在养成的路上，对不对哈？ 还有刚刚听到这首《无名之辈》，大家都想起了韩商言，就是《亲爱的热爱的》当中李现扮演的那个角色啊。 嗯、 但是呢，由 PD 又想到了 PDD， 周周说，一想到韩商言的原型是 PDD， 我整个人要裂开了，没有办法。 你知道 我知道，我看过吐槽大会 啊、嗯， 就是这游戏的一个这电竞公司的老板对吧？ 他原来是选手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 是是是啊、 嗯，对。但是我特别佩服的一类，比如刚刚就已经有朋友说了嘛，今天肯定进又要讲自己当年考研有多努力的故事了。哎，但说实话，这是我就是算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对自己挺狠的一个案例、 哎。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你刚才说的是，那我今天的案例多了是了哈，那我对自己很多桥段还有很多， 就会有一些别的工作方面的问题啊、 嗯、 但是就是我自己一直特别后悔的事情是，对于减肥这件事情和身材管理这件事情，我永远做不到对自己很狠。就比如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说我今天不吃饭了， 嗯， 然后你给我发个信息说其实吃火锅吧，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就说好。 不是，你这个我特别理解你啊，就今天你先把这个话题搬出来以后，我都不好意思说减肥那些事儿了、嗯、就是你平常如果不减肥吧，我叫你你反而可能不去， 嗯， 但你恰恰一减肥开始觉得自己人生好悲惨啊， 对对对， 怎么咱吃都吃不饱，这时候我说来吃个火锅。 对，因为我现在这段时间我其实是在戴牙套的，就是我戴的是那种可摘卸的、 嗯、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哎，你放心吧，你戴上牙套你肯定会瘦，因为戴上牙套不好吃东西嘛，就是每次吃完都要刷牙，你会觉得嫌麻烦，你就不吃了。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吧，但我的逻辑是、嗯、我既然都戴上牙套了，那我摘下来的时候我可不得抓紧时间多吃点。 就是他没有想到吃饭这件事情对人类的这种欲望的冲击程度。 所以我非常佩服， 我可以摘下来没关系啊，我不嫌麻烦、啊、 对，但摘下来以后我就觉得说，我既然都摘下来了，我可不得多吃点、嗯、怎么能对得起我刷次牙呢。 哎呀，我们俩今天这是为自己不狠找借口，我们今天聊的是狠啊。我们来看真的狠的例子。 是 柿子说，2019年单位体检查出来我那时候有重度的脂肪肝，体重达到了230斤，从那天到现在减肥70斤，现在很健康，常保持160斤左右， 太厉害了。还有孙静，他说为了健康，我曾经通过节食加运动的方式，3个月成功减肥30斤。 嗯， 好厉害啊、哦、你们都是我和月月鸟小哥哥楷模。 来，我们俩分别学一个啊。我减肥70斤，你减肥，你30斤好像有点多。 我减完之后我还能来上班吗？我 那你第一个目标是3斤， 就是像我这种小基数的就特别的难减。 嗯，那你准备 减多少斤？我的目标一直是10斤，但我现在觉得有点不太靠谱。 10斤都不靠谱啊！ 慢慢来，慢慢来啊！ 好， 来问问大家，你为了达成目标，曾经对自己有多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Century of lonely nights, waiting for someone to release me. You look in your lips and blowing kisses my way, but that don't mean I'm gonna give it away, baby. come, come on then, let me out. Pour my tea in a bottle, baby. Gotta rub me the right way. Come, come, come on then, yeah. My body's saying let's go. But my heart is saying no, no.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baby, there's a price to pay. That's Christina Aguilera 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 Jenny in the Bottle。 你知道为什么放这首歌吗？ 为什么？ 这是反映了某个阶段为了达成目标曾经对自己狠狠的我呀。 啊，是什么阶段呢？ 就是初中。 啊，是哪个阶段呢？ 初高中的时候，当时为了学英语，然后专门买了一大堆的那种就是学习图册。但你知道当时的图册为了让你就更好的能够进入到英语的学习环境当中，它列出了一些什么通过欧美金曲来学音乐的一些选择，然后这首歌曲就是其中之一。 哦， 当时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歌词，然后通过听歌然后学习其中的一些单词，然后把它唱出来。 那咱俩还真挺不一样的，就是我当年呢看到那盘磁带当中呢，就是你的这个部分哈，它是有著名人物演讲传，然后我就听到了I have a dream that in the Georgia 印了周杰伦吗？ 就是在佐治亚州。 哦哦哦， 印了周杰。 你刚刚一说他，我突然想到了他昨天跑到微博上，然后跟大家说，不是要再催新歌吗？那这样吧，今天给我点20万个赞吧。如果超过20万个赞，我就把这个歌曲的前奏的几秒钟放出来给大家。如果没有，就明年再见。 这么狠吗？ 就这样威胁粉丝，真的好吗？ 对， 那大家都来到听天 FM 的聊天室，给我们的聊天室当中 点 一些赞 吧。今天不点赞，我们今天俩不唱歌，好不好？ 20个赞，你太夸张了吧，也。 20个赞，一人20个赞，也不多吧。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了达成听歌的目标，小耳朵们对自己有多狠。 哎，是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大家对自己到底有多狠呢？我发现我们群当中呢，应该是或者我们的小耳朵在后花园当中，应该是分成两种人哈。 嗯。 一种是对自己各种心太软，圣黑猫萨玛说，完了，各种心太软。我现在呢，只要是目标最后过了，就会狠狠的大吃大喝一顿，特别狠，绝对不放过自己那种。 你知道，我就会听思萌说，你吃一段时间就是什么白水煮蛋啊、涮青菜之类的，你可以给自己来一个欺骗餐。我自从知道了欺骗餐这个概念之后啊， 每天都是欺骗餐， 每天都是欺骗餐，吃完之后就骗自己说今天这顿是欺骗餐啊，到了明天啊，今天这顿也算欺骗餐。 我好像问过思萌这个问题，思萌说欺骗餐吧，本来是为了欺骗你身体的，不是欺骗自己的。 对，田蛇说到减肥，我觉得我对自己也够狠的，为了保持身材，从大学时期到现在十几年了，我都很严格的在控制饮食。比如说前一天晚上有饭局，那第二天我就要吃一天的黄瓜西红柿。 哇， 就把这个热量给补回来， 这是真的狠啊。对， 厉害。 对啊，这个相对来说，你看要向人家学习，在吃黄瓜西红柿的时候，忽然郭皮迪出现了，说来一顿火锅走起， 我告诉司机走欺骗餐。 对， 为了达成目标，大家对自己有多狠依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回复。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都市萌宠喜剧狗果定理。你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好，又是一个以狗狗为主题的。那这一次呢，是由于谦、贾冰、印小天和蒋梦婕来主演的。 大家现在这个怎么说谐音梗用的呀，狗果定理。想了吗？这不是勾股定理吗？ 对，勾股定理，狗果定理。 狗果定理啊。当然呢，这次也是宣布进入到了中秋档，电影汇集了一众喜剧大咖，网梗不断，以流浪狗萌狗的这个果汁为线索，串起了都市当中不同人群的人生，在喜剧的外壳之下呢，也是描绘出大家的情感和生存状况哈， 很适合大家中秋去合家观赏。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小狗。 想看见你的头发，猪猪大大的眼睛，你的出现好像多了10公斤羊人，我的呼吸一下子把我抽离，世界好像只剩我和你，但又要傻傻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也是一份提前好久就已经跟静瑜约定好日期的早餐。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慢啊慢要教大家制作黄金米饭包。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可以看到它详细的制作步骤都已经用图片拍摄出来了，还有具体的制作方式，我们赶快来学习学习。首先呢，我们准备午餐肉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然后准备早餐机刷油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先拿出来备用。然后在午餐肉上放上芝士片，用海苔包成海苔片，如果是大海苔片的话就对半分，可以包两个。然后呢，把我们提前蒸好的米饭或者前一天晚上的剩饭拿出来，加入少许的盐和香油，搅拌均匀之后包起海苔包，海苔包就变身为米饭包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再用米饭包裹蛋液放进空气炸锅里，炸到180度左右，五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份黄金米饭包就可以出锅了，是不是还挺容易的呢？把保鲜袋然后装进去，我们就可以边走边吃了。慢啊慢跟我们说8月26号这一天希望可以来分享音乐早餐，因为8月26是我们俩的5周年纪念日，想要点播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送给 My Man 陈帅，他说这是我们俩的歌，送给他也送给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有就是想要对他表白说一声我爱你，你懂我的，我一向都是不善言辞的，跟你表白我也只会说这三个字谢谢啦。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慢慢慢点播的这首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送给携手走过5年时光的慢慢慢还有陈帅。 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 让它变得简单， 爱的彼岸天黑都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 在这里 babe oh yeah 一直在爱你 oh oh yeah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今天是为大家送上了一份黄金饭包的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听到了大家的对我们早餐的评价以后，觉得哎，说的还挺贴切的哈、嗯。大家是纷纷这么评价的哈。每天早餐呢是狗粮早餐定时，定时。 不是定时了啊，有的时候也会帮大家提供一些减肥的小窍门，比如说静瑜提供的奶茶新选择。 嗯， 最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的带货能力这么猛啊！每天 带货能力确实挺猛的。 对，没有每天都有听友过来跟我晒说，哎，静瑜没有想到味道还真的不错哎。以前觉得这款茶蛮难喝的，但自从就有了你教的方法以后，觉得说嗯还真的挺棒的，而且确实就解决了一部分那种肠道的问题。 你知道就是静瑜的带货能力之强。就达到就是减肥奶茶， 嗯， 前面两个字的功效呢根本没看出来， 对， 但是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开始买 了，我每天就已经把它当奶茶喝了。说实话，减肥目前看不到什么效果， 对、啊、 但是奶茶是真的香啊！ 哎， 只是想到它里面没有糖跟植脂末，我就觉得它可以替代我在商场里买的奶茶了。 嗯、哎，这么一想的话，你对自己还真挺狠的。 嗯， 发明这个以后就再也不去喝奶茶了哈。 确实，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健康一些，而且你当你习惯了这种低糖的饮食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吃高甜的食物了。 嗯， 当然了，我跟大家比起来小巫见大巫，飘摇的云说，我对自己有多狠，职称考试我前后参加了5次才通过的。 这么厉害， 第一次连书都没有，都是直接进考场、 嗯、 第二次虽然有了书，但我分不清楚到底 这个 上下午是考哪科。到了第四次啊，专业通过了，但是基础离达标线只差1分。到了第5次终于考过了。 对， 历程的时间不短呢，但是呢别人可能会通过努力拼搏把时间缩短来通过、 嗯、 我对自己真狠啊，就是离一定要长时间让自己备受折磨。 对，是的，相对来说我觉得最终，但是你这个坚持目标而且一定要达到的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虽然时间拖得长了一点哈，但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狠的一种另类的方式吧哈。 就是坚持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达成它。 对， 依依妈蕾蕾说，刚刚有人说到跳绳，自己为了拿到这个小的自行车跟妈妈约定好要学会跳绳啊，但我闺女7岁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跳边花。 嗯， 这是已经开始跳绳内卷了吗？刚刚要求跳10个绳，现在已经开始跳边花了。他说班里的同学会跳的占大多数，我们家孩子就说，那我也一定要像他们一样，每天晚上就开始苦练啊，练得汗流浃背的、 嗯、 最后终于有一天跳过了一个，跳过了2个，跳过了10个，开心极了，现在可以连续跳10个。我觉得我要向我闺女学习，天天说减肥，哎，我没有一天少吃的。 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呢很可能也是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哈。 嗯， 毕小美说，你们都是为了减肥不吃或者少吃，那我们呢是对自己狠的方式是无论吃，为了吃无论多远无论风雨我都要去啊。 要PD时候吧，有一次他跟我说一个烧麦很好吃但是有点远，我说有多远、 嗯、 他说在回龙观，我就开着车带他去了回龙观。 是这个，尤其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吃这方面确实是不辞劳苦哈、啊 嗯。 但除了我之外呢，我发现有些人真的对自己的这很超过了我的想象跟限度哈。周周说，我媳妇儿其他方面都还好，但旅游这事儿上啊简直太狠了。有一次抢到了春秋99元飞大阪的机票，但是红眼航班到机场最后一班大巴都没了，队友竟然查了查大阪机场的睡觉攻略，然后我们俩就是飞到红眼航班飞到大阪以后直接露宿机场。 嗯， 我也要去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拼了啊！各个方面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为了达成目标，你曾经对自己有多狠呢？来到听天 FM 的聊天室，还有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同时，今天是周四，马上我们待会儿就要 K 歌了。那么今天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像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你为了达到目标曾经对自己有多狠呢？有的时候可能你狠不下心只是因为动力不够。 嗯， 但比如说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有一个宅摊男啊，他 在五星级酒店门口对空姐一见钟情，为了让女主看到自己积极的一面，就开始努力运动不划水，最终收获了幸福生活的故事。 嗯，这是个什么电影？感觉这是个什么电视剧？ 而且他还是黄轩主演的呢。 对，你跟我说。黄轩是个宅摊男，他自己信吗？ 就宅在家里，又没有说他是一个肥男，他只不过就是宅在家里。然后呢，这是一个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叫做《我的超级英雄》，现在才刚刚开机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剧情梗概，可以期待一下黄轩有这样一部新剧。 是，当然呢，有这么一部新戏以外，我也希望他能够早点拿出来，以后来刺激一下我们啊。就像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一样，周杰伦的《阳光宅男》啊，就是像歌词当中唱到的，就是应该要。脱掉汗水，然后出去好好运动一番，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外面的阳光，就像今天一样，对不对哈？ 宅男努力蜕变的故事，阳光宅男。阳光宅男努力不划水，为了达成目标坚持自己的规划啊，对自己有多狠。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哎，红果已经呢对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观呢，就像你一样准备再上升一个阶层了，达到目标对自己多狠都值得。 但 East 大 Pro 摸摸刚刚听到了我们介绍那个电视剧的梗概之后，开始来问 PD 了。月月鸟，你是不是也缺一个一见钟情的空姐呀？ 不是，我缺一个能够让自己狠下心来的目标啊，是不是？ 当然大家总是抓错我们俩的重点，比如刚刚提到在回龙观有一个特别好吃的 就是那个 烧麦， 烧麦以后，然后呢，就有朋友问到底是哪一家呀？我晚上下班回去还可以打个卡、啊。 那家烧麦可是北京排名第一呢，哈、 啊！你去当地，你在回龙观地区，你搜一下烧麦，它应该就 应该出来了，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们俩不方便直接在节目里带货哈，毕竟我们带货能力这么强。今天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问我说，这个奶茶的配方到底是什么了？ 是， 稍后我回复给大家。 对，但你看啊，我这个不划水的这种给大家形象呢，已经深入人心了。一个滤波器说 不划水的形象， 开始努力运动不划水，我以为说的是月月鸟呢。 怎么能想的？ 你错了，我是这样，我是长立志，但是没有立长志。 嗯嗯，就是为了达成目标，目标设的很多，但对自己不够狠。 哎，对。 我后来彩云说，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能得到一支钢笔，也非常的拼。老爸说你要写正楷字，我就给你买，那得过关。我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字写好，终于在小升初的时候得到了我心爱的钢笔。 嗯， 那很不容易。你想，小学生其实说实话，他对自己这个就是没什么毅力，或者说今天要个这个，明天可能就忘了。他能坚持3年的时间，最后达到自己的目标。 嗯。 最后买到了这样的一支钢笔，真的挺钦佩的。 对，但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位，因为经历过这个评职称的咱们俩，应该都觉得特别钦佩吧，哈。 嗯。 WYN 说，当时进高级职称的时候 ，PPT 修改了不下100遍， 我的天， 小到标点符号都要反复修改练习，然后呢，练习了50遍左右，5年之后一次晋升就过了。把这事研究得透透的啊！ 这个确实厉害。虽然我们不用改 PPT， 但是 PPT 的这个材料翻来覆去，交上打回， 对啊， 也经历了很多遍， 这很难的哈、 嗯、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为了达成目标，你曾经对自己有多狠？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英文老歌金曲怀旧。 嗯， 今天没有苦情歌单，全部都是英文老歌哈。 嗯 啊，昨天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这首歌曲，瞬间把我拉回到了当年努力学习拼搏的自己。 哎，那这首歌曲之后咱们俩会 PK 吗？ 咱们俩要唱一首特别， 咱俩唱一首也是那种努力 PK 拼搏的歌曲吗？ 唱一首可可爱爱的歌曲吧。一会儿见了。 生时代经常听的一首歌曲，来自 Kim Taylor 的 I Am You。 你会发现老歌的特点，我们不止一次的听到过，他就最后就 fade out 就没有了。 你这个人就说人老歌特点，哎，是就是自从有了这种现在的这种编辑机制以外呢，大家都说一把收回来是吧？ 是。 但其实呢，对于 DJ 来说，还不如像老歌这种 fade out， 我还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结束，是不是？ 但你看，新歌越来越多的脱离了以往的城市了。就比如说，以前我们觉得听到一首新歌，它应该有这种 intro 的部分，然后慢慢起承转合到高潮，甚至说两段副歌，然后再结束，这是一个标准的编法，对吧？但现在呢，有一首歌只有副歌。 哎呀，我今天听完以后，我就觉得现在做音乐就简单到这种程度吗？但是我后来看了看这个今天小耳朵们对我的评价，六一呢，好久不见的六一啊，六一说呢，让 battle 支棱起来吧。再看抖音，要不是鲸鱼一直在动一动，我以为月鸟是个雕塑呢。不行不行，我得给你证明看，我是存在的哈。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或者微博，以及听天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来视频端看到我们啊。 对，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我们要一起带大家演唱了。那这首K 歌的歌曲呢，也是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播放过很多次，大家都觉得还挺好听的。刚刚说是一首可可爱爱的歌曲，好多朋友说难道是大老师的新歌？新歌昨天才播， 下周安排， 我们俩没有那么快学会啊。 对， 接下来 K 的这首歌曲，输入法可爱打第五。 哎呦，输入法可按第五吧？ 对，输入法打可爱按第五。 哦，打可爱按第五，好嘞。 你要进入到那种早秀张栋梁的演唱方式了哈。来，准备。 是我吗？ 是你啊。 像微风的芦苇，它轻轻收回。 哎，不错。 等太阳落后很久，看流星划过天空，它留在我的眼中， 可可爱爱。 在你的周围转一个来回，我想把每种不同都画出几片彩虹，都留在你的眼中。I say baby you can take me out tonight,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你知道我是这样 only to you. I say baby please be my bride tonight, I say baby please be my friend for life, please by my side.我从刚认识你满面的成熟， 开始滑了， 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这就是小耳朵们的爱爱爱爱。没人比我更懂你，我放慢了脚步，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You know it's nothing can compare to you。 没起了，你也划水了。 哎呀， 老划乱划， 唱出去了，感觉好尴尬。 这就是哎呀呀， 回来。 哎呀呀，因为我哎呀呀，哎呀呀，全部都 alright。因为我哎呀呀，哎呀呀，不用去猜呀呀，哎呀呀。 这首可可爱的歌曲让我们唱成这样，天外飞仙的感觉啊！ 你刚说了嘛，这是给小耳朵们的爱呀呀，爱呀呀！ 我们把它改编成对小耳朵们的爱，好不好啊？表达一下。 I say, baby, you can take me out tonight. 啊，为什么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啊， 你知道我是这样 only to you。 真棒哈！ I say baby please be my bride tonight, I say baby please be my friend for life, please be my side. 我从刚认识你慢慢变得成熟， 因为啥？ 因为我哎呀呀哎呀呀， 还有啥？ 这就是哎呀呀哎呀呀，没人我更懂你，我放慢了脚步，因为我爱爱爱爱。 这段要高了吗 ？You be my nothing can compare you。 哎呀， 我 这是没说去。 这就是王冕说的那个，去年我是能唱得上去的。 这就是爱爱爱爱爱爱，全部的 all right all right， 全部的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来配合一下。 因为我爱呀呀爱呀呀，不用去猜呀呀爱呀呀，像微风

玩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今天真的是在线送上早安快跑 PD 运动真人秀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鲸鱼。 大家好，我是郭鹏。今天呢，我就在想，平常呢就是播出的时候，我也在这儿坐着嘛。 嗯， 今天是视频直播，对不对？我就配合了像我刚才说到的动作。结果子琪是这么说的，说 PD 快坐下吧，今天的运动量有点超标了。 收入夏花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说 PD 在干嘛呢？一飞说，哎呦 ，PD 深蹲了，哎，别停，别停。他一定得停下来了，因为我旁边的椅子已经开始晃了。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却这才是我们俩的气质跟风格啊！ 嗯、 就今天大家刚才听了以后，李小乐说：“二位主持人啊，你们的气质实在是不适合刚才那首咿咿呀呀的歌曲。” 但也有朋友说了，你们不知道月月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早秀王语嫣吗？是不是很贴合今天的这个风格啊？ 啊，差不多，差不多、啊。 但会发中的会化肥的这段真的是今日最佳。他说：“ 啊、说 我觉得主播唱歌比你们的新歌推荐有效多了。 为啥？ 因为每次听你们两个唱完，我都特别想去找原唱再听一遍。 就他们大家的想法是，这啥呀？这是原唱也这么难听？ 找原唱还是挺好听的啊。 好了，第二段我们今天绝对不拉胯。我刚才跟你说，今天绝对有惊喜啊！ 对吧？ 鲸鱼给我超大的惊喜，来一定要感受一下，特别狂野，好吧？ 哎，今天呢来了一个大反转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甜甜蜜蜜的这种温柔小情歌，那第二首歌真的就要炸裂多了。 对， 待会儿可以期待一下8:20我们的 K 歌欢乐上班路第二波。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来，大佐再来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大佐，欢迎收听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将走出舒适圈，不聊曾经感情的悲伤，让我们勇敢面对，向未来说嗨。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 行了，这鸡血打不动了啊。今天的话题呢，不要往歪了曲解，能量要正，心态要稳。 今天来聊你为了达成目标对自己能有多引号狠引号币，为了明天更精彩的人生努力加油。 怎么样， 大佐去配那个皮革厂倒闭 了，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绝对一绝。 大佐，你们家最近有出清的货吗？感觉你还蛮努力蛮拼的。 而且这段话其实能够看出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哈。 嗯， 大佐刚才这段真的特别努力，特别狠， 是 给自己狠的那个嗓子呀，你听啊。 努的啊。 对， 今天我们很多的小耳朵也过来分享了自己对自己特别狠的一些故事。比如说 SN 提到，一咬牙一跺脚，我花了一年的时间从270斤减到了170斤，怎么样， 丽 丽羡慕吗？ 这个太夸张了，这个我一定要向你学习哈。 皮皮已经开始震惊了。 对啊，今天去，我觉得大家今天其实就是想刺激一下我，让我好好去运动，对不对哈？ 你看，就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努力运动起来，相信你也可以的。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 心里，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 成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命运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银行北京市分行随心支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支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元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努力的故事。为了达成目标，你曾经对自己有多狠？ 嗯， 佳木香跟我们说，作为一名山东考生，我好像在考试上总是能够做到对自己特别狠。 哎呀，这个真的，我刚才看完以后， 我 觉得特别感动。我 深有体会。他说我曾经特别想去美国读博士，大三的时候准备考 GRE， 一个月背了7遍红宝书。 这个学习能力也太牛了吧！哈， 对，10000多个单词背得滚瓜烂熟。 嗯、 有一天呢，翻开牛津字典，发现居然没有一个单词我不认识。哇，感觉自己好牛啊。 是， 对，后来考过了 GRE 以后呢，爸妈因为独生女的关系嘛，然后各种权衡，最后还是没有让我出国去读书，然后又让考国家公务员。嗯，很像一个山东考生的被规划的经历、啊、 对，然后他说记得冬天呢，大年初二的时候还在北京面试班疯狂刷练习面试，然后也是一次就过了。 嗯， 他说感谢年轻的时候自己全力拼搏，对现在的生活也挺满意的，关键节点上对自己狠一把，其他的大部分时间就可以躺平了。哎，好像跟你有点像哈。 对，我跟你说了嘛，我们小镇做题家的思路都是这样子。 你也是一个准山东考生吧，毕竟在青岛大学读了4年，对不对啊？ 对，就是我大学身边的好多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山东人，所以呢、嗯、就给我的那种激励，就你让我想，如果身边不是他们的话，我可能考研当时也没有那么拼。 哟，我就以为今天不会出这个梗。 一定要抓紧时间刷一刷啊、嗯！交给命运的还有接下来的这一段 K 歌。那么待会儿8:20我们会带来今天的 K 歌欢乐上班路 battle 第二轮。刚刚那段小小翻车，这段我对自己一定要够狠啊、嗯一定要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耀。 你确实挺狠的，这段来一会儿看看见识一下静宇怎么对自己哈。在这首歌曲之后，来迎接一下我们的 K 歌欢乐的第二段。 Looking back at the past and why we here、and I hate the fact we can't turn back, 'cause what I did it hurt you bad、and I know that I did you wrong, know that I led you on, know that I did you wrong, but I was running blind and I wish I took the time to really ask you all youI'm falling in love. to know, I need to know. I will know if you would love me. 北京市分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之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K 歌欢乐上半路第二波，今天要带大家 K 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需要大家来唱一部分啊、哦，我们两个来唱一部分啊。 是， 刚刚呢，输入法可爱暗地武装可爱失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比较摇滚的模式。 可是给大家说了半天自己可爱，最后还得用这种歌曲来荡涤一下我们自己的精神跟灵魂啊。 最近还听了张杰蛮多歌的啊，有新歌，还有之前回顾到他的一些伤感的情歌。但提到他，那么大家能想到的代表作品就是这首《逆战了》。 对。 风云人等勇的 一开始就滑 暴风少年登场， 来准备 卡住了， 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 不过发狂啊静宇， 那还没到副歌， 声音仿佛也讯号机甲是真的打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的发烫这应是也是不当， 来静宇上线， Come on， 逆战逆战来也、 哎、 王牌要狂野， 闯 荡宇宙摆平世界， 你刚才那黑嗓子来的， 逆战逆战狂野、 哎、对 王牌要发泄、 哎、 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纵操纵我的军事，张扬我的声势，张开这种难耐也，不是 这个调， 曾经千年千代有史歌曲，一路向前飞去，捍卫世界的勇士，翻那一圈。 Yeah！ 啊， 逆战交给大家。 啊 ，Urino。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是大将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Come on， 逆战逆战来 这首歌曲呢，准备让大家小耳朵们跟着唱完后半程，但是我俩实在是憋不住我们俩想进来逆战的决心。 主要是你吧，看到大家的评论。 未来继续玩笑，跟着战火飘摇。 让张杰再唱一会儿啊。 主要是 PD 也没学会这部分。刚刚大家说 PD 是骑着小摩托也没有找到调吗？ 停停停停。 逆战逆战来也，狂派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 哦，逆战逆战来也，狂派要发泄，战斗是我们的绝招起点。 我要 操控我的秩序，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的在野。这战场的前来勇士勇士，一路向前飞去，捍卫世界的勇士，再赢再赢决裂。 咱俩能不能搭出这种风格来？可以啊， 主要是没有对过，为什么刚刚一起耶耶耶？ 耶 ，All right, come on， 小耳朵们，快来点赞，20万。好了好了，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哎，这首歌曲真的非常好的一点在于，你的那个耶真的可以随时耶出来，对不对？ 哎，是的，特别给劲儿啊！主要是 PD 每次就是用他的假音唱最后那个“捍卫世界的勇士”。 啊，你是这么唱的吗？ 对啊， 你是真凶吗？ 对啊， 捍卫世界的勇士，反应早已绝。 大鱼说：“鱼子果然是高音区来回蹦迪，月月鸟果然是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脸都憋红了。”这是刚刚大家对你的评价。 哎呀，可以可以，我觉得是这样。今天这首歌曲我唱出了 KTV 的感觉。如果现在加点混响的话，你会听不出来我。高音那个拉垮的部分哈， 高音有拉垮的部分， 我的高音 啊！大家评价月月鸟不是逆战，而是逆滑而上。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在上班路完成了这样一首歌， 感谢感谢。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咱们唱完歌就放首歌吧，还要说资讯吗？ 早安音乐秀，接下来是洗耳朵时间啊！当然，洗耳朵的这首歌啊，真的很好听。这首歌曲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当然最出名的还是蔡依林和田馥甄在蔡依林演唱会上的那首合唱。那最近呢，五月天也是重新把它重置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们的《好想好想见到你》的线上跨年演唱会曾经演唱过这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我觉得你特别过分，就我们俩刚才那种。丝毫之后你放这么一首歌曲，就是显得对比度极大。以后小耳朵们还敢听我们唱歌吗？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 嗯， 这不是为了把刚刚被我们吓跑的听友再争取回来吗？ 好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五月天，好好欣赏一下吧。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跟闪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也等你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可是我只能停止。

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往彩虹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 我不问不问，也许好过一点，被遗憾关在房间，挣扎只是拖延，深深的情感，回忆扯不断，怎么摆脱纠缠，找不到方向往彩虹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往彩虹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在我身旁， 我觉得经过了这样的一首《彩虹天堂》，还有刚刚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大家应该把我们两个的逆战就忘了吧。 但是大家并没有忘，而且呢，我为了让大家不忘，我还把刚才呢我们这个精彩的评论分享到了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引起了大家又一波点赞的狂潮哈。 哎呦，今天真的是看到这个评论没眼看啊！ 来，你说一说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今天啊，很多朋友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然后说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啊，超好笑的。刚刚有位朋友说，我跟我老公一起出门，连着十几分钟了，我们两个一句话都没有说。小雨说的，但听到你们俩副歌部分，特别是月月鸟一开口，我俩突然忍不住同时在车上笑扑哧了声。 Z 说听出了 PD 的挣扎，不容易啊，说有点像早市买菜的大妈。我说我容易吗？我跟静瑜说，我今天发明一种叫做京腔，这个摇滚狂野唱法，对不对、啊？ 京腔，音乐圈的朋友出来说，这个 我 们不背， 我学的京腔啊。 My Pleasure 说，哎，不错不错，听着我喜欢的主播唱着我偶像的歌，也算是圆满了。 但冰冰，我觉得说的这个特别多，说听了早秀两年多，什么翻车没见过啊？但今儿早晨 PD 的翻车，那是真的没见过。 今天以为逆战就是最厉害的翻车，对不对？那大家小瞧了。周四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不是还有带着大家一起跳舞的环节啊？本周没来得及学，但是 静静 决定把上周的花絮放出去。 你上周咱俩跳那些舞，大家也敢看吗？ 我不怕。 那我也不怕，我就喝出气了，好不好？ 好，接下来早安热流行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这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 这个勇气我们俩自己给自己加满就可以了啊、嗯、但是呢早安热流行还是要抓住这个机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歌。 哎， 刚刚有朋友说到说你们推荐的这个新歌还不如你们自己拿来唱一版，你们唱完我就很想去找原唱。 那我们下次就试一下吧。因为上周其实已经说过了这个陈粒的最新专辑悠长假期、嗯、那首同名主打单曲其实还挺好听的哈。那最近呢他在慢慢的释出他其他专辑当中的歌曲，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魔鬼辣的 MV 最近上线了啊、 嗯、是，你看这个名字就在想魔鬼辣是买那个就是变态辣鸡翅的时候会买的那种吗？其实不是啦，是一个比较戏剧化的呈现方式，想把人这种就是想尝试又不敢尝试的紧张和刺激在歌曲当中来进行一个比较魔幻的表现啊。 是， 那可以听出这是一个比较先锋的实验作品，来听听看你喜不喜欢。 来听到的是陈粒的《魔鬼辣》啊，这首歌曲呢，确实呢带有一定的实验风格，但是很多人也听出了，好像跟王菲原来早期的歌曲当中有那么几分相似之处。音乐呢，就是一个大循环，你可能在几十年之后又听到某首歌曲出现在你耳边，像郭 PD 和静瑜也唱过《逆战》， 我们俩之前有唱什么《隔壁泰山》啊，然后还有什么。

像我们说的，老歌的结束总是慢慢的就被拉渐弱啊，慢慢你就听不到了。 飞到。 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 Sidney in the Sun， 怎么样？刚刚 PD 的那一段，虽然还没有点赞到，点赞到20万了吗？ 没到，没到。 对，但已经提前把这个街舞给大家送出了。 我看了一下我们后面的歌曲，你今天没有给我准备、特别适合街舞。 我随时可以给你准备。 那你现在来一首。 就现在我因为要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这档全明星带队达人辣妈的演真人秀、哎、啊，所以这首歌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嗯。最近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由黄圣依和钟丽缇带队张伦硕和龚运喜加盟的刚刚说到的真人秀节目嗨辣妈已经正式宣布启动了、 嗯、哎，这是一档的优选达人辣妈唱跳才艺比拼，助力辣妈成长圆梦的真人秀节目。我刚才在念的时候脑子里面闪动一下，哎，唱跳我也可以，后来想辣妈跟我没什么关系啊，谁说妈妈只能锅碗瓢盆一样可以圆梦舞台哈。 嗯，这次呢向全网寻找最美辣妈，通过线上展示比拼修优选出30位妈妈开始加入这个训练营当中来进入蜕变、嗯、但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讲其实也还蛮难的，因为既要照顾好孩子，然后又要对你要辣妈肯定说啊身材很好呀，然后保养的也很好啊、嗯、这时候需不需要爸爸来帮帮忙，对不对？ 对， 待在家里好好看娃， 对，可以啊、 这样他在复出的时候唱唱天上飞什么的就比较容易火 他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挺对的，就是早知道戚薇有这样的李承铉，就还是放在家里别放出来了。 戚薇的快乐你知道吗？戚薇和李承铉 Lucky Lucky。 怎么形容这种剧情？完美情不却有道理，可以爱到百无禁忌，也为了你更好的爱自己，不放逸不怀疑。So lucky lucky， 好情人也是好知己。 怎么形容这种运气？就连风雨都是奖励，当然会有坏的事情，坏的天气，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不逃避。 I never want to be without you。 什么的感觉我遇见你，还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你， 你让我相信永远不是时间，是决定。 I will love you to the end of time。 Lucky you and me是你懂我的心，想想任性，倘若会下雨，有我在没关系。 My lucky lucky。 谁我的感觉我遇见你，还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你， 你让我相信永远不是时间，是决定。 Lucky Lucky。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戚薇和李承铉，甜蜜的氛围啊， 嗯， 完全把我们两个今天唱的第一首那种什么什么来着，输入法可爱安迪舞， 没有这首可爱，那首歌曲太不可爱了，跟这首歌曲比较，或者那首歌曲那首歌曲那首歌曲啊，被我们俩唱的太不可爱了。 要 listen to bye 是吗？ 对 啊，30万加了，哇，这么快吗？ 这么厉害， 请开始你的表演。 那 接下来必须得给你准备一个动感舞曲啊，说你想跳 locking 啊 popping 啊还是什么？ 你先找首动感的就行。 先给你找一首甜甜蜜蜜的歌曲吧。 给我吓的啊！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励志的话题。 嗯， 为了达成目标，你曾经对自己有多狠呢？ 对， 今天看到很多小耳朵们给我们的回复，特别是关于减肥方面的，真的都特别的佩服大家啊。 嗯， 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说，我不知道努力算不算有回报吧，但是长身高却完全不是，因为我要算战胜我自己的基因。JTM 说到了，我爸妈其实都不到1米60。所以呢，其实从幼儿园开始我就一直是站在第一排的，也算一直被别人嘲笑吧。但是从12岁开始，我就每天都去游泳， 超厉害啊！ 不停的去跳绳，睡觉都不敢弯腿啊。 对，然后他说整整6年的游泳自学都游成了国家二级运动员，一直不停的努力，却永远不知道是不是会有结果。直到20岁，最终长到了1米76，我不知道游泳贡献了几厘米，不知道睡觉不弯腿贡献几厘米，我只知道达成了目标。某一天，我的朋友问我有没有1米80，那时候我叹了口气，因为我知道困扰我人生20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我觉得你这可以拍部电影了， 这个真的是厉害的。 一个小朋友从6岁开始，就或者没有6岁的开始，幼儿园3、4岁开始，这样一个心结到最后打开的一个过程，完全是因为你最男人对自己真的狠了一点，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意念也起很大的作用，就是你在心里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直给自己这样的正向的暗示，其实有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对，你看，包括呢，这 Glamos 说，5年前的一天，从每天一包烟，但到健康突然断崖式的之后呢，我就开始戒烟，之后呢，我就开始做各种运动，健身、游泳、骑行，到最后半马2个小时完成，从260斤减到了180斤，现在每周4天呢都会练习系列的撸铁，哇，这真的是很厉害啊！ 今天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对， 对我们 K 歌的支持，以及这么的相信我们。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关于自己在人生路上为了达成目标所做出的努力。 哎，而且呢，刚才大家呢就是特别给力的，今天给我们点赞点了这么多。虽然呢，现在看看时间，可能我在直播间跳舞这件事呢就得留到下次了。 哎，但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欣赏到 PDU 美的舞姿，马上就要推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 哎，是的， 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稍后马上在手机当中查收我们上周跳舞的视频。 哎， 最后一首歌曲当然也是非常励志的，精心准备的， 也是逆战。也是逆系列啊，也是逆系列啊。 逆系列其实就是像你迎着困难迎难而上，好像总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着你一样。当你战胜它，站上高处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来，上架就唱得好哈！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逆光》，我是郭鹏， 那我是静瑜。 哎， 接下来呢是汽车音乐会，腾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开车的时候随意开双闪，会不会被处罚呢？而且秋天马上要到了，到哪里去赏秋天最美的北京的美景呢？跟随着汽车音乐会一起寻找答案吧，我们明天再见。 好了，再见吧。 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是害怕，用力推开。